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哎，没错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每天早上给大家准备的互动话题啊，咱们每天早上聊点什么啊。其实最近呢，在网络上啊，经常出现了很多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视频。 怎么着？ 这些视频一般都是教什么？教小朋友的一些视频， 多可爱呀！小朋友们求知若渴，我们大人们哇， 真的是 为了小朋友们付出了一定的努力。 你玩他们的时候是感觉好可爱啊，但你教他们的时候就不是那回事了。 他们会怎么着？ 比如说啊，是这样，网上有个视频是那个叫5+3=2呀，小朋友说，哇哦，哇，高磊。你太棒了，爸爸太开心了，你终于会了十以内的加减法。哎，就比如说5+3=2，那小朋友说6，啊，5+3为什么会等于6呢？ 对呀， 你掰着手指头数，你能数出来5+3为什么等于？你给我数数手指头，5+3怎么等于6？然后小朋友伸出5个手指头，然后把中间的三个一下子全过去，5+3=6， 666666， 没问题啊，对不对？人这么一看，小朋友没问题啊。 这个爸爸的鼻子快气歪了， 对啊，还有好多就这样的视频，就是那个教小朋友们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比如说啊，教他们一个。这个拼音啊，长城啊，叫 是昂长 长虫，长城，长虫，拼音，拼音，拼拼。 哎，我觉得真的就 然后就。 大人就该 就疯了，就疯了，就爆掉了啊！你知道吧？所以呢，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过就是教孩子的经历啊？比如说你们教小孩的过程，然后发生过什么样子的这个这趣事或者是惨事啊？ 对对对， 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然了，也不仅仅是就是刚才我们举例的，比如说教一些数学呀、数字方面，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教他一些技能，比如说穿个衣服呀，叠个被子呀， 或者是教他们一些人生道理的时候。有时候孩子们的反问是非常、非常有难度 的，是吧？ 你有时候可能真接不住招， 是吧？是吧？ 对吧？ 童言童语哈，特别的厉害。 所以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早上轮到大家吐槽的时间了啊！你们可以把这期节目录下来，然后呢，放给小朋友们听一听，就或者多年以后放给他们听一听啊。 小朋友说：“哼，你们大人永远不懂我们的世界 啊！”说这帮，哼，今年这一届大人真的太难带了， 这一届大人。 来， 哎呀，还有就是。Lonely 就说了，5+3还好吧，他没竖起中指，我告诉你，这要是竖起中指，麻烦了。 那是什么？那手枪吗？那所以各位啊，继续和我们互动一下，您有没有过教小孩子的经历？ 是 发生过什么样子的故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 交管部门。二重唱是吧？交管部门启动交通违法集中整治行动。 本市全科医生缺口高达1500人左右。 还有国家监管总局提示啊，智能门锁人脸识别风险非常高。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交通方面的消息。北京市交管局昨天通报，为了有效防范冬季货车运输风险、恶劣天气影响风险、旅游交通安全风险以及农村交通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按照公安部百日交通安全行动总体部署，即日起至春节，北京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交通违法集中整治行动，重点围绕酒后驾驶、涉牌违法、大货车交通违法、非机动车闯灯越线以及违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开展综合整治，严厉打击各类扰序违法，切实消除交通隐患，重点区域通行秩序持续改观，交通出行安全有序。 那么此外呢，交管部门呢还可以将以啊这个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行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对非机动车违法的打击力度，重点突出对电动车逆行、闯灯越线、违法载人载物以及平衡车、滑板车违法上路等行为呢，这个进行打击，为后续严格执法奠定坚实的基础。 哎，磊磊，你开了这么多年车，你有碰到过酒驾你们就查你的？ 有啊， 有是吧？ 经常有一个路段，那个是不分时候的，在我 那就真的 就别 说 了， 就 反正就是晚上的时候经常会赶上在那 路段。哦，是吗？ 啊，哎呦， 我 吹一口气儿。 我那个这么多年还真是没有碰到过就是酒驾查我的， 就是经常喝完了以后也飘飘。 不是，因为可能就是你知道吧，这个人有时候他心里坦着，就我不喝酒， 我也想吹， 就我特别想碰到警察，哎查我，哎然后叫你停下吹口气，然后我很自豪的呼吹一口气，没事儿，就那种 警察叔叔说，哥你吃算了吧， 就那种骄傲和自豪的那种情感，那种感情。哎，不过我前两天还真碰到，而且我发现这个。其实交警他们选这个查酒驾的地点啊，我觉得特别牛，就是你进入到那个区域就属于那种你要掉头都得掉十分钟，可能就你要掉头跑。 我那个区域就是在主路上，环路的主路上，他直接就给你拦下，整个他三条线啊，直接变成了一条线， 一条线，哎，让那车都从那儿过。 对， 然后甚至是你有的时候你拐过那个弯你才能发现他，但你要发现交警，你再想走其实就已经 走不了 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特别牛啊，很好啊，这个杜绝酒驾。 我怀疑咱俩遇到是一个地儿，我那个也是要需要拐个弯过去。 好，这个继续加油啊！我们就不说是哪啊，来看一下民生方面。市政府新闻办联合市卫计委召开的发布会上透露，2030年北京市每万名居民将会拥有5名全科医生。据此测算，全科医生缺口达1500人左右，郊区全科医生短缺现象更加严重。同时，在岗的全科医生队伍也存在着高级职称比例偏低、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为此呢，北京市出台了12项举措，加快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完善培养制度，提高薪酬待遇，鼓励社会力量开办全科诊所。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抗癌药品。昨天的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了惠民新政，明确从今年的11月15号开始，将国家组织谈判的像阿扎包肝等17种抗癌药品全部纳入本市的医保报销范围，太好了。并且同时呢，将以上药品呢纳入门诊特殊病报销范围。那么加上之前已经纳入的这个抗癌药啊，一共有35种国家谈判的抗癌药纳入了本市的医保报销范围，进一步减轻了患者的用药负担。根据市人力社保局介绍，这十七个国家谈判的抗癌药当中，包括了12个实体肿瘤药和5个血液肿瘤药，那么涉及非小细胞肺癌、肾癌、结直肠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白血病等多个癌种。那么患者呢，使用这17个国家的谈判抗癌药，按确定的医保支付标准纳入报销范围。医保支付标准包含了基本的医保基金和参保人员共同支付的全部费用，给我们的普通老百姓 又减轻了 减负啊。 其实以前的时候啊，每次播这些新闻，老是没有什么感觉，就觉得哎呀，这个医保这个地方又减了，这个地方又减了，没有什么感觉。其实前一段时间家人有生病的，然后呢，就突然发现这个医保啊，真的是 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作用， 对对， 减轻了很大一部分的负担。 是，像我母亲做过两次手术，一个是心脏支架，一个是眼部的综合手术，都算是大手术。 对对对， 真的，我们第一开始看整个费用下来确实很高，但是经过医保的最后减除， 对，减除以后， 负担小多了， 真的是、啊， 真的是、啊， 这个也确实有切实的感受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互动交流，咱们今天啊说一说您有没有过什么教孩子的经历啊，然后呢？发生过什么样子的事情？ 对，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精彩才刚刚开始。 明明那一天里的好人啊，回头却能看见说好的大写的渴望的明天要赢过全世界，不过一眨眼还没发现、哦、青春早已蜕变，说过的该写的相遇的今天岁月装扮的脸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十年，听听听我说心里有话，慢慢慢长大无奈变潇洒，嘴上脸上笑容高挂，汗水泪水站在太阳下，听听听我说十年变化，默默默挣扎点缀了成长更多的精彩。 来看看大家互动话题啊，这个刚才不是说了五减三等于六吗、 嗯、 李卓说你们说的那个我们家孩子是八，五减三等于八，真的是把后三个全回去了是吧。好家伙，来看看还有其他的朋友啊。 哎，这位朋友哈喽哈说了、 嗯、 哎呀我告诉你，小朋友学英语真的是比较崩溃呀、啊 哦、 记得有一次孩子上外教课回来，我就问他、儿子学什么了，儿子说我的菜 啊、 哎，我当时就一脸懵啊，不是学英文吗？ 啊，怎么 难道还学中文，还学教菜？ 对呀、啊，还得个购物吗？ 我就又问了好几遍， 啊、 后来我才知道，英文原文是、What's the time？ 简称 What the time？ 你确定是到底跟老外学的？这老外在中国是不是待久了呀？ 对呀、 啊， 他老外是不是点菜去了？ 不、啊、不是，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是这样，他小孩他逮住一个有意思的点 啊， 他就会无限扩展或者延伸， 就放大， 哎，他就去，他就。觉得哎，听起来真像我的菜，然后就开始说我的菜，我的菜，一帮人就我的都 我 的 菜 我的菜了 ，这一般全学歪了， 全学歪了，都是我的菜。你比如说，还有这位大伟就说了，你像我有的时候，别人我开车的时候，别人别了我一下吧，我就忍不住爆个粗口，是吧？ 是， 爆个粗口，结果我儿子都不用教。学得可快着呢，丑不隆的冲我来一句粗口， 这个不应该。 我说我都不敢，后来我都不敢言语了，我怕他再当好话来回说。所以你看，这就叫他这点倒是严格控制你，别爆粗口。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咱们千万别当 孩子学这种话学得可快 可快了，你都不知道他跟谁学的。 哎，你儿子会爆粗口吗？天天跟 偶尔极偶尔，我会 真的会、啊， 但是他不是特别的那种过分的 哦。是什么？ 但我也不能在节目里说， 对， 反正就是到时候我就会哼哼他，你干嘛了？说什么呢？ 估计肯定是嫂子老拿这话骂你吧？ 不是，我们家人很少 孬种。啊，来，好，大家看一下， 不要把家里事都往外嚷。 好， 皮安猫说：“哎呦，我究竟是造了什么孽了我？ 啊，怎么了，宝宝？ 我要陪孩子写作业。 哦，这一看，我今天早上话题就是为了你设计的啊， 就一句 啊 ，a fat cat in a black bag 哦， 教了两个小时，嘴都瓢了，终于会了。这一会儿不要紧，直接无限循环。他说了一星期，a fat cat in a black bag。 这估计咱俩再说一遍骂疯了，你知道啊。好， 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只胖猫在一个黑色的袋子里边 啊，一个胖猫在个一只肥猫在个黑口袋。 对、 啊、 对， 好，来看哟。好，今天早上这一话题估计好多妈妈这都一下子爆了啊。当然来看一位老师的吐槽。一位春英说，我是一名老师 啊， 我教的孩子里边学生利用应用题的算法、 哦、 哎，最后得出来的答案是、 爸爸3岁，儿子22岁。孩子，你过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就问你啊，你是这是吧？你不管你用什么算法，你动了脑子，你能不能给我检查一下？ 他动过脑子的，他肯定是这样认为的。他觉得他爸爸妈妈特别幼稚，在生活当中真的是我特别成熟，虽然我可能今年才7岁， 我觉得可能这个他说的孩子是你儿子吧？啊，好，来看老郑也说了啊，平时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那就是鸡飞狗跳了。 对，平时不教学习的时候，哎呦，那叫亲这孩子，亲这闺女，亲这儿子，只要一教他学习，立马就成仇人了。 有的时候这个哈，其实挺有意思。你教他吗？ 我掐死他，我行。 别，你掐死他，我心疼。 来，干你什么关系？ 嗨，这。骨肉连心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您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您教孩子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你不一定非得是自己孩子嘛，对吧？就比如说你可能也教过其他的小朋友，教过邻居的孩子， 是是是， 对，这个教小朋友的过程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的有趣的事儿啊？ 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来，高磊，刚才有一个妈妈发过来一道数学题，高磊放广告的时候一直在盯着这条微信看，也就是说他自己估计用了将近1分钟的时间，愣是没把这道数学题算出来。 不是，我觉得他做的对。 来，我跟你说，这样，我们用一点时间来，高磊，因为这个妈妈发过来的是这样啊。说给我娃的是0.6×0.9，孩子得出来的是0.36。 对呀、 啊，来高磊，你不要往下看，你这样等会儿啊，你不要往下看， 我不要往下看。 你觉得是做的是对的吗？ 对呀、啊， 0.6×0.9等于0.36。0.36、 哦、不对， 那应该是多少？ 6954。 多少？ 6954， 六九五十四啊。 对， 那等会儿我考你一个那个小99好不好？啊。 刚才我真的以为他算错，我刚才一直愣愣的看呢、 啊。好，对，好，来准备啊。78， 56， 69， 54， 96， 6954。 好，还可以。哎呀，我天哪，乐死我了。好，这个刚才高磊真的是一直皱着眉头盯着这个小数点题。是这样的，他妈妈说的是什么呢？他妈妈说，他 Jenny Sky 说了，第一遍算出来是0.36，让他改啊，改了一遍3.6，然后乘法口诀69多少啊？回答54，那改好，就改那啊，对，这道题应该得36。就离不开这个36了，说我瞬间受到了54万点的伤害啊！所以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教孩子的那个过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热点消息啊。 好好好。 不知道您家里有没有使用那种叫智能门锁？如果是啊，或者是如果您打算换成智能门锁，那这条消息您一定要好好听一听啊，因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智能门锁消费提示说，这个经过风险监测发现，搭载人脸识别功能和远程开锁功能的智能门锁安全风险较高，建议消费者尽量不使用或者是关闭人脸识别功能和远程开锁功能。 你瞅瞅，就被黑客一攻击，那不就完蛋了？ 你们家有吗？ 我没有，从来没安过 门锁， 我必须是插钥匙那种老式的。 是这样，我们家小区里用的是这个门锁，就是小区的那个门洞。 哦，小区的大门， 大门所用的是那个。我当时还觉得挺方便，还挺高大上。有朋友来，咔一摁，咚，用一扫脸，他开了，是吧？然后呢，以前不是叫一个外卖过来，你还得下，他要真的不知道密码，你还得下去给他开。 对对 对， 对 吧？这个可以用手机 APP 远程，我点一下，哎，门锁一开。 哎呦，真先进！ 我当时我觉得特别好， 挺好的。 但是怎么这么一听，感觉好像有风险呢？ 是这个，告诉大家，市场上的一些这个智能门锁呢，品牌款式很多，有人脸识别功能的产品价格从300-400元到万元不等。商家描述称，智能门锁具有人脸识别加人体感应启动加手机 APP 远程开锁功能。国家市场监督总局还表示，那么在近期组织开展的智能门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中发现，智能门锁产品在远程开锁和人脸识别方面风险比较高，在卡在感应卡识别开锁方面隐患也很多 啊。 另外，在密码逻辑安全、抗电磁干扰、指纹识别等方面程度不同的也存在着。那你这锁没有一无是处啊？ 就其实这个就是还他说最安全的可能还是那个叫物理锁吧，就是用钥匙开的、那个、 钥匙，对， 是吧？那我们这样，我们再给几点提示吧。在选购和使用智能门锁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一，尽量选择信誉好的大型专卖店购买，注意查看产品的使用说明书啊。第二是风险监本次风险监测发现，搭载人脸识别功能和远程开锁功能的智能门锁安全风险比较高，建议消费者尽量不使用或者是关闭人脸识别功能和远程开锁功能。 三呢，就是建议选购具有输入错误报警和防破坏报警功能的智能门锁，当连续多次实施错误操作或防护面板遭受外力破坏时，智能门锁应该有相应的报警信号提示。 四是使用信息识别卡开锁功能的智能门锁时呢，应在日常使用当中妥善保管好信息识别卡，防止被非法读取和复制。 五就是在使用这个数字密码开锁功能时，建议用户设置6位以上数字密码，千万别使用连续数字或相同数字的密码。 六是使用带有指纹识别功能的密码锁时，应在日常当中留意指纹识别模块是否存在这个残留，比如上面带着油咔摁着那还有印儿呢。 对对对对。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就看看娃的故事们吧。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来说一说这个 Cattle Ranger 就说了，哎呀，早上好，终于不开车能互动了啊！说一个我大学时候给一个初一孩子补课的经历 啊， 我说这道题应该这样，明白了吗？他说，叔叔，你知道戴维斯吗？我说这样啊，咱把这道题做完再说好不好？他说，叔叔，咱们去打台球吧，我打得可好了。我当时满头黑线呀、啊，是这样，咱们先做题好不好？叔叔，戴维斯可厉害了。 我天哪，戴维斯是什么台球名将啊？ 台球名将， 哎呦， 就是等于是他就不，他老给你打岔，你知道吗？ 对对对，你再说我拿笤帚疙瘩抽你，我天， 哎呦我天哪！ 来，再看看啊，这个龙舞清风说、说起我闺女的学习，我深有同感。不谈学习，其实我们家姑娘什么都好。一谈学习，我媳妇儿就说，你俩上辈子是仇人吧？ 这好多这个叫父女关系、父子关系、母子关系、母女关系都是。在叫着写作业的过程当中毁掉的、 然后纷飞文还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上面呢是一个病人躺着、然后 躺在手术台上， 对，有个医生呢正在给他做电击的心脏复苏手术、上面配文字说，年纪轻轻的你非陪孩子写作业，看啊，被气成这样了。 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儿子 Remy 说，我儿子3岁多点，早上老是五点多醒了，开始找茬闹，后来就开始进广告了啊。广告之后，我们想知道他怎么闹的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湖光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尾沟，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以上的高速路段进京方向行驶缓慢。那么另外呢，京沪高速18里店桥到大洋房桥出京方向也是车行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延续下挫，全天缓慢走弱，美盘公布的美国10月份 ADP 就业人数是好于预期，数据过后金价波动不大，但仍承压运行，录得日内的低点是每盎司$1211之后略有回暖。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00，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16。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即日起，菜百公司全国首发猪年生肖纪念章，专业铸造，品质精良，以礼仪藏，贺岁佳品。咨询电话83520088-630，投资需谨慎。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 我们俩是 高帅组合。 哎，我今天怎么说小朋友，我的智商也有点降低呢。哎， 你少来，你是找到族群了，你知道吗？就是好多那个，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发过来微信啊，叫希望人人都会感恩，说你俩笑得真开心，我听了也很开心。 好，谢谢。 的确是这个那个，刚才大家没有看到，就高磊盯着那个0.3×6.6那道题的时候，就在那算的时候，就你隔着远处看，你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研究航天宇宙飞船上天，你知道吗？ 但是真的没反应过来。 后来一看啊，原来在研究3×6的事儿。来，那个啊，6×9的事儿，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告诉你， 刚才看，哎，刚才有一位那个朋友没读完，说他儿子大清早起来不就是开始闹吗？ 东是吗？ 我想想啊，这个一会儿找着啊 ，Remy 哦 ，Remy 说他每天早上5点醒了就开始闹，就找茬闹。后来想了一招，他几点起来闹，我就直接拽他起来，在操场上跑个1000米。 哎呦， 哎，后来发现他起得越来越晚了，就发现后来回来就好使了啊。我想说，在教育上打骂有的时候不好使啊， 得找一个招治治他哈。然后有一个大勺勺发来信息说，我是一个准爸爸 啊， 刚才送我媳妇儿上班的路上，一听你们俩这一说，教育孩子这么可怕 哦。 我媳妇儿这脸色这叫一个恐怖 啊！ 我赶忙说，以后我教啊，媳妇儿，我来，你别操心啊。 少少就吓得媳妇儿都不敢生了，是吧？ 对、啊。我告诉你，现在是木已成舟啊，反悔也来不及了。 哎，对，其实没那么简单嘛，就打就好了，对吧？没有，开玩笑啊。来看一下这个东就说了 就在今天早晨 啊， 我闺女和她妈妈在洗漱啊，然后我就听见我闺女在洗手间里就说了，妈妈，你看你咧咧的，干干巴巴的，一点都不圆润。等她娘俩出来以后，我就问闺女，闺女啊，咋的，你要盘你妈还是怎么着？ 又干干巴巴的，又麻麻咧咧的， 对，又一点都不圆润啊。 哎呦，再来看看，是这个爱哭熊说了，儿子现在六岁， 嗯， 小时候呢就教他说这个一二三四五六的这个六啊，他呢就总是把说成是 六六了了不分 啊，六，现在听着感觉他说的好像是 也还是六， 嗯。这是拗口的拗吧， 拗，他把六怎么能说成拗，我就问你高磊，哦，您儿子可以啊。来啊，来宝宝，我们跟着叔叔一起说，跟个爸爸数个数啊，一二三四五六，您儿子说一二三四五啊啊， 哎呦天哪，不行了， 你这生的，我觉得您这是你这怎么生出来的， 是我亲生的 啊，是亲生的， 哎呦我的妈呀， 二宝 跟我一样， 二宝说了，说到陪孩子写作业吧，我就想起一件事来，现在才琢磨过来 啊。 孩子今年一年级新生，入学前老公给我的手机斥巨资买了一个防摔手机套， 就怕他发脾气，是不是？ 开始我以为是觉得我手小，手机怕摔坏了。 有多心疼？ 我现在才明白，因为我要陪孩子写手机作业，已经光摔好几回了。 哎呦，哎，你老公是干嘛的？怎么那么有先见之明啊？ 我觉得他老公好牛啊！ 真是，早就遇到有这事儿。 我 可能他媳妇儿平时脾气也暴， 不， 一点就着。 我觉得他老公是一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有社会，绝对是一个社会经验非常丰富的， 是个社会人呗 啊。先给媳妇儿买个防摔手机套，这都行， 太厉害了。来看看这魔草也说了，所有需要陪作业的妈妈都是一口仙气儿吊着 啊。 我告诉你，要不是亲生的，我早掐死他一万遍了 啊。 那脑子每天刀枪不入的 啊。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荡漾的漾， 嗯。 你现在别看，你知道怎么写吗？ 啊、哎， 荡漾的漾， 哎， 哎什么？ 荡漾的漾、哎、啊，荡漾的漾是旁边一个三点水， 对， 上面一个扬 啊， 对吧？下边一个水， 错了， 荡漾的漾，上边、哎、 右下边是什么吧？你就直接告诉我右下、 哎、右下边是个水， 错了， 是什么？ 我看看， 不是水吗？ 永永远的永。你看三点水加一个上面羊、 哦、 下边一个永远的永、 啊、你说不草儿的 晚上在家听写就会，第二天去学校听写就忘，一拿笔就问我，哎，右下角是什么来，跟你一样 啊， 醉了，每天脑子真是刀枪不入。 哎呀，这你就不能问我这个问题，你看破案了吧？ 什么意思？ 孩子随我 魔枣儿吓死 了，一张魔出现了，一张魔说：“你说什么？”好，来，我们再读一条，为什么呢？ 我的天呀， 这一条 这么长， 有一位朋友听到了今天的话题，好像一下子触动了他的某根神经。 他写了一万字， 他说：“来，我是专门，我都为了，我都不想迟，不想上班的事儿，迟到我都不怕，我把车停在路边，我专门为了你们今天这个话题，你们让我发泄一下。我早晨正在想，我跟谁说说，就碰到你们这话题了。”其实我每天下班都在抓狂、愤怒、无奈、悔恨之中度过。 天哪， 还有悔恨，为了让他好好写作业，给他报了托管班，让他在那儿乖乖写作业。 他是女儿啊，他闺女 啊。 但是我觉得我高兴得太早了， 怎么着？ 没在那儿写完过就啊。比如昨晚我问作业还有多少，他说不多了，这一写不要紧，11点啊，好多都是做过的，但是人家一点都不眼熟，一道一道题的问我。 妈妈告诉我吧。 哎，好像就从来没有见过一样。最让我无语的是，问几句话他还在数逗号啊，问几句话他还在数逗号，数几句话，几段话是每篇课文老师都会说的。 哦， 经过500招啊，11点多上床睡觉了啊，我睡不着啊，我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查百度，我怎么能教育好孩子？12点多了，我忍不住抱着书包把他爹叫醒，哭着问，为什么我们的宝宝是这个样子？寻找原因，商量解决方案，我把错的题一道一道跟他说了，结果人家沉默了一会儿说。把这道错题改了吧，这是我告诉他的。 这找到出处了。 原来 这母跟父女俩如出一辙，我告诉你、啊、 原来是爸爸已经教错了一遍、嗯、然后妈妈，然后我抱着书包就走了，从来不管孩子，就告诉他一道题还错了、嗯、我还能怎样，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年纪轻轻的我到底是陪他写作业还是不陪？关键是早晨 我看着他还特别后悔我的所作所为。 哦，这个妈妈真的是就是已经焦虑了，我们真的感觉到她已经焦虑了。 焦虑了，她晚上已经睡不着觉。 对对对，压力太大，她又自责，又有希望，但又不知道该干嘛。 就为什么这道题她怎么老是错呢？ 哎，咱们求助一下收音机前的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们， 朋友们， 好不好？您给这位叫娓娓道来的朋友出出主意。 哎，你到底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就让 年轻的妈妈，而且是 让她睡个好觉。 对对对对对， 都已经， 要不然她也该变成疙疙瘩瘩、干干巴巴了。 对，我这，但是这里边最逗的是，去问他爸爸，他为什么这道题会算错呢？ 我教的。所以我以后我们家还、 我想到一个办法，我想到一个办法，我是真的啊，我觉得跟娓娓道来说这样啊、换个老公怎么样？ 来不及了、 好，接下来时间这个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还有很多新朋友问我们怎么找到我们，叶子我们已经看到你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其实刚才那个妈妈啊，估计肯定很烦恼的。但是我特别想说一句，你听完了我们今天早上的互动话题，你会发现都这样， 对， 就没必要焦虑了。它有一个过程，孩子学有个过程啊。好，接下来咱们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好不好？WTA 珠海赛，张帅遭到逆转啊、这个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啊。 哎呦，这个 WTA 珠海精英赛呢继续进行，继开幕日王强比赛压轴，昨天组委会呢再次将张帅与这个西班牙选手穆古拉扎的比赛安排在了压轴的夜场，队友王强也带着晚饭走上了观众席，为张帅加油助威、可惜面对大满贯冠军穆古拉扎，张帅是先赢后输，三盘输掉了小组赛头一阵。那么今天晚上张帅呢将与塞瓦斯托瓦进行小组的第二场比赛。张帅最近状态是不好，王强是一路走高啊，真是不错。 好，来看一下，另外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啊。这个10月31号瑞典公开赛迎来了第三个比赛日，在资格赛的比赛当中，大胖这个叫梁靖昆吧， 对对， 是吧？梁靖昆遭遇韩国选手郑荣植，然后呢，这个最终是淘汰了郑荣植。 好， 胖了不可怕，能赢球就够了。 对，我告诉你， 这梁靖这个叫梁靖昆，最近好像胖了啊， 是吗？我还不太了解，反正我知道是乒乓球队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打任何对手你不能，因为咱们中国队太强大了，所以打外国选手呢非常的应该说是比较轻松吧，经常会可能会打11-0，就是在一局比赛当中，但是不成文的规定是必须要让一分。必须让一分，就至少让人拿到11-1。 乒乓球这里面就是不允许，就好像 不能让人打零 打秃头， 但是除了那么几位选手， 除了打那几个人， 对的，那几个国， 郑荣植是 其中一个， 是中一个， 对对对对对， 对，我知道了。我看过那个视频，就是他特别狂，就是他只要稍微赢一下， 哎呦， 就很叫嚣挑衅， 对，全世界都是他的。 然后好像是专门下了一个命令，就是说， 就针对那几个人， 就打他们， 能打零就必须零 啊、能零封就必须零封。 对对对对，是 这个意思。哎呦呦，切克诺，零分再来一套，我跟你说啊。另外再来说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啊，这个足协又出了一个惩罚规定，罚的是谁呢？这不是规定啊，叫出了一个罚单，罚的是谁呢？是山东鲁能队的9号塔神啊，塔尔德利。 哦，怎么雷啊他？ 他犯的是什么错误呢？就是在上一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奏国歌的时候，他在那地方啊，就是又是摸脸，又是弄胡子， 就是好多小动作呗， 又是讨胡，又是干嘛的？那足协认为你在奏国歌过程当中行为不当，就不尊重国歌， 啊， 应该罚，应该罚。 然后呢，就是对他进行了是禁赛一场， 是是， 举止不庄重。 对 啊、嗯，其实这一点我觉得还是真的是，你作为一个职业球员，你尤其你在全世界各地踢球， 当然了， 你最起码应该尊重别人国家的国歌吧？ 这是职业操守之一呀、 啊，对吧？啊，所以我觉得是这样，不管是这些球员也好，或者我们也好，比如说在任何场合，你出去旅游也好，干嘛也好，嗯嗯，你遇到别人国家的那个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你也一定要保持一个就是庄重肃穆， 当然 你别在那地方瞎闹， 对 对吧？嗯，这即便不是你的国旗，但是你不是你的国歌，但你也应该表示出尊重、 尊重、尊敬的态度来。 哎， 对，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就一起来看看教孩子的那些事儿啊。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今天说一说教孩子过程当中你都发生过哪些故事啊？大家真的是太有话说了。糊涂的旁观者说了，哎呀，我要告诉那些这孩子才上幼儿园的小学一二年级的家长， 嗯， 你们在教育方面啊千万别急。 怎么着？ 我作为一个孩子已经上大学的家长， 哦， 我要告诉你们， 对， 这哪刚哪，这才刚开始、啊、你急死你了，就 以后操心的事多了、哎、我告诉你，小升初、初中毕业，高中毕业，我告诉你， 别吓唬那些新爸爸妈妈。 是刘学燕说，哎呦，我们家也是一个一年级学生，现在的孩子哟，我告诉你、我们家孩子，你教他，我也是闺女啊，你教他他不服 哦。 我告诉你，我闺女他不光不服我， 嗯， 他教认准了的，他这你告诉他不对，他还给他讲，他理直气壮的告诉你、输印错了。 哦，他如果认准了一个理儿，他就认为 他就不改了， 他就不改了 啊。 哟、那你这闺女这性格有问题，性子有问题，我觉得。 对，就太拧了， 特别拧、 这是以后考试怎么办呀？那书不会错的。 不是，他这个性子还会影响他以后，他就是他认准了的事情，你跟他说他都不带认错的。 哎呦。 对，就是这种， 那有点像我， 你 我也是特别拧。 就像我看到前一段时间那个有一个美国有一个小女孩，她是一个黑色的就是这个非裔美国人， 嗯 嗯， 但她就一直说我是白人， 哦， 我就是白人。 哦， 心理学家，所有的学家坐在那里跟她开导，她就认为我是白人， 她不承认。 我的骨子里流的是白人的血， 嗯， 等等，就是这样， 就是对自己的不认同嘛。 其实她就有会，当然那个是我觉得她是已经出现精神认知的问题了， 个案个案啊。 来，再来看一下时间旅行者就说了，听完你们说孩子学习，我默默地看了一眼我旁边两岁半的儿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单着说都很好 啊， 一九二三四五六都可以啊，连起来就是一三五六九八十，一三五六十，就连， 这永远是连不上。 两岁半，哎， 就是的，别着急。 对，你再大点，其他问题也就出来了。不要 跟过去说再见，说，老爸问小明，哎，你有三个鸡腿儿，我再给你两个鸡腿儿，你手里有几个鸡腿儿啊？小明说，我不要。爸爸说，为什么不要啊？小明说，我吃不了。这给我们讲了个笑话，这是。 好家伙，来看一下啊，这个当然我们还说了，就是刚才那个妈妈的那个焦虑的状况啊，的确是，心情先首先让自己心情这个愉快一下， 要放松，要 放 松，你绝对要放松 ，relax。 因为你越去把这个事情当做是一个，就是你抓得很紧的，你或者甚至觉得它一个难以攻克的难关，你越焦虑，你越睡不着。 对， 你最在处理方面，你越会出现焦急的情况， 轻则影响你的工作，重则影响你的身体健康。 对，然后呢，你会发现，其实所有的孩子的教育都是有个过程的， 循序渐进嘛。对， 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如果收音机前有好的做法的家长啊，也可以给我们出支招，好不好？ 好好好， 好， 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出出招，同时互动交流。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买首饰就选菜百，十一月狂欢节，菜百首饰全渠道欢乐购，即日起至11月11日，线下门店购买首饰满额有惊喜，菜百天猫旗舰店优惠不断，生肖贺岁吉祥新品，千里克拉钻、红蓝宝石、黄铂金、翠钻珠宝饰品，一站式选购，多重惊喜邀您来，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时间关注一组资讯啊。10月30号，毛不易数字专辑《平凡的一天》庆功暨粉丝答谢会在北京举办。专辑自5月31号上线至今，销售突破1000万首，创下某音乐数字平台的这个音乐平台数字专辑销量之最。你知道现在什么叫数字专辑吗？ 数字专辑就是只在网络上发行，对吧？没有实体的。 不光这个样子 啊，什么？ 我前段时间才发现，就是从这毛不易开始的 啊。 就是里边有一首歌我想听，好像但是我一开始我不知道这是毛不易的歌啊，我就要听它，突然发现它会跳出来，你要点它，它会跳出来一个，就是说请你支持毛不易，就是你必须得花钱，但你还不是说你不是充会员、 哦、不是， 你比如说你已经是这个音乐平台的会员了、 哦、 但你也不能听他的歌，你要听他的歌你还要再单独付费。 我也遇到过，我前两天想输张杰的一首歌，张杰那个专辑也是他又跳出来必须让我再点击付费，所以我就放弃了。你看我最近就没有放张杰的歌因为要 对，所以其实他们现在是在用这样的方法， 对对、 啊、 也不容易， 也 不容易， 这 也 是保护那个音乐人的这个产权，保证版权啊。 对，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好莱坞巨星由 Mel Gibson 主演的犯罪动作电影《亡命救赎》昨天宣布呢，将于11月30号在国内上映，同时呢发布了影片的定档海报。 Mel Gibson 在中国上映的这个作品，上一部作品是《血战钢锯岭》，获得了良好的口碑，我们也期待着这一部作品。 好，再来关注一下很多美剧迷特别关注的这个《权力的游戏》啊，就是那个《冰与火之歌》，你看了吗？ 我之前朋友一直推荐，后来我没有那个某那个会员，我就没看。后来最近 借了一会员， 开始看了， 是不是很好看？ 挺好看的，但是挺血腥的， 血腥，非常血腥和暴力啊。然后那个他说这个《权力的游戏》前传剧集有了重大进展，经过长期谈判，叫娜奥米·沃兹已经签约主演该剧试播集。那他的角色是一个迷人的社交名媛，身怀暗黑的秘密。前传的背景时间是《权力的游戏》的8000年前，也因此《权力的游戏》所有演员和角色都不会出现在这部前传里。 人就是想换人了 啊， 说句不好听的， 对 吧？娜奥米·沃兹应该是一个超模，身材非常棒。 哦，是吗？ 对， 哦，这个我都不太了解哈，不太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个有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啊，普雷安考说了，孩子1年级，每次回家写作业，老婆都先问一句，来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跟你有再进一遍传房是吧？ 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我天哪，俩人都能保吗？好可怜呀、啊、这一家 好可怕的。 这个易峰说了，每次教孩子作业的时候，我必须先做几个深呼吸、我告诉我自己他是孩子呀，发脾气对孩子不好、然后开始几分钟之后，在一阵大吼之声我又出来、然后再开始重头的那一遍、 他是孩子呀， 发脾气， 然后再进去，我觉得感觉就是修行，你知道。 但是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话，几年之后孩子还是那个孩子，我突然发现自己肺活量大了 来看微笑说了，高帅你们好，今天早上这话题我可以说三天三夜都不带重样的。 你快点快点， 这是一部血泪史啊。我就发现这小孩不写作业不饿，不写作业不渴，只要一写作业各种事就来了，妈妈我饿，妈妈我渴，妈妈我想上厕所啊！每天真的是在愤怒中怒吼中度过，每次吼他孩子的眼睛都是强忍着泪水流不流下来，我的眼里看得难受啊。你说这一个个小细节

是真是个好日子。可是的确这个好日子也寓意着这个冬天即将到来了，因为从三十号开始到昨天已经连续两天日平均气温低于十度了。如果说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滑动平均气温啊低于十度，那就是咱们气象上入冬的一个标准。所以再有几天的时间，咱们看看中间是不是有气温的再次升高的那种波动。现在看来很难了，基本上入冬的时间可以说是在11月30号入冬，这是咱们常年平均入冬的一个日期。常年平均入冬就是10月30号，今年恰好在这一天。那么说说咱们眼前的天气，眼前天气呢，这样的好天气还会延续大概两天左右的时间，因为明天呢还是报晴天，然后后天呢就傍晚的时候开始天气云量开始增多，然后就要转阴天了。但是气温并没有太大变化，还最高气温报到了17度。这次呢转阴天也是有冷空气的活动，所以夜间呢还会刮起3到4级偏北风，然后到4号之后气温有个小幅的下降，最高气温要降到14度，后边气温基本上都是在14度以下了。那么这样的天气呢对于北京来说还是要有几天的好天，所以周末外出呢应该说天还不错，只是到了明天大气的透明度稍稍有所转差了，因为连续几天的风平浪静之后，北京没有北风，那污染物就会聚集，所以要等下一次也就是3号夜间到来的这股冷空气才能把这个像2号、3号白天积累的一些东西清除一下，后边天也就会好了，当然气温要低了一些。这是咱们北京。对于全国来说，这两天天的确是雨雪的地方非常小，包括今天只是新疆的北部，还有广东的东南部沿海，还有一些个降水啊或者降雪。那么新疆北部有中到大雪，在广东的东南沿海这一带是有这个暴雨到大暴雨，我看有地方报到100毫米以上这样的大暴雨。这主要是南海有一个台风在靠近，当然它没有登陆的这种预报，所以呢主要是受它外围影响雨比较大。但总的来说全国的天气南方是特别凉，这个舒适，因为它现在最高气温基本都在21到25度，25度是非常舒适的一个温度。夏天呢还是在华南这一带，天总的来说还不错，只是明后两天因为北边有冷空气过境，北方呢降雪的地方开始增多，尤其是内蒙古的中东部这一带地区将会出现降雪的天气了，包括像黑龙江还有吉林的北部一些地区也会出现降雪天气，这对于旅行来说可要注意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好，再见。 再见。 哎，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本时段的东西部环路车流明显上升。首先来关注东部环路，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华威桥到长虹桥南向北，东四环小武基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东五环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七棵树桥到环铁桥南向北，东六环的通营桥到李天桥南向北。以上路段是车行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向北，紫竹桥到航天桥的北向南，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的北向南，西五环衙门口桥到晋源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不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了，京新高速建亭桥北侧进京方向有事故， 东五环五方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东南六环马驹桥东侧内环方向有多车事故，后车一定要小心驾驶。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Let's go, hey!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那个有位叫吴桐的朋友说，你们今天这个话题选得很成功啊，这谁想的呀？那当然是我了， 大帅同学。 他说连续说3天都说这个话题，大家也说不完。我觉得可以，然后我们改天 继续说，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发来了好多，有的真的都没有念完。 对 对，我觉得我这样，我们留一留啊，改天让大家这个，我们可以继续延续这个没有说完的这个话题啊。嗯，因为确实很多人有话说，比如说有位叫孟卫的朋友说了啊，今天这个话题我必须互动，辅导1年级的小豆包写作业啊，数学还好，能耐心的去讲，拼音可是真的要了老命了呀，亲妈秒变后妈。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说在铅笔盒上，哎，他有一个叫拼音填空 哦、 啊，铅笔盒上前面有一几个拼音，这是我的，然后后面横杠、哦、应该是铅笔盒、 啊、 对不对？ 这是我的铅笔盒， 这是我的铅笔盒、 哦、明白了。 结果呢就铅就死活拼不出来那个一安烟的，自己嘴里还在那七七七，妈妈我不会。然后这时候我就暴脾气就上来了，咔咔开始骂。这时候呢姥姥过来了， 姥姥说这个话， 哎呀，你这干什么呀？教孩子， 就是的， 对不对？你这样大声喊，别人以为咱家吵架呢， 就不好。 你不要的，那我就急了，那你来，真是的。哎，隔了过没过10分钟，听到姥姥嚎起来了，啊，你怎么？姥姥喊呀， 这是一家人呀。这安呢就说了一个，我估计安啊可能跟刚才你念那位朋友住邻居 啊、 哦、你知道为什么？我念完你就知道了。安就说，我们家宝贝今年5年级了，已经好很多了、 嗯、 就是夏天的某一个夜晚9点左右、 嗯、 我刚辅导完孩子，我就听见外面传了一阵的吼声啊、 哦、 我一开始没听清楚是什么、 哦、 后来我仔细一听听出来了、 哦、 又是一个被孩子逼疯的妈妈。这道题都说了几遍了，你怎么还不会？ 哦、 我和我老公默默地对视了一眼，然后睡去了。 哎呀，我建议大家以后啊，就是楼里同样都有孩子的啊，咱们约定一个同一个时间教 一块吼是吧？ 哎，咱一块吼，免得就岔开以后啊 扰民。 对对对对，来看一下这个9月9的9就说了啊。 嗯嗯。 哎呀，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但从来没发过言，今天必须发一下言、哦、孩子呢3年级男孩 啊、 我跟前面的妈妈不一样、我是不会睡不着的， 我一沾枕头就睡。 哎呀呀呀，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之前的大战已经让我精疲力尽，无奈、绝望、悲苦、崩溃，每天上演。每到期末，我的嗓子都是哑的。为啥？都要跟他喊。写作业各种不会已经是常态。比如说人家他同样一个球队的踢球的球队的队友，考了99.5，回家悔得直哭啊！妈妈，我0.5扣了0.5。 对，我没有考100分，没有考双百。 悔得直哭。 然后 再看我们家这 怎么着了啊？ 考了70-80分回来说，哈，妈妈，我有进步。这个心比宇宙都大。 哎，这心态好，跟我差不多，真的。我会夸奖他的。 是，我觉得他这个心态。他妈为什么能够倒头就睡？ 嗯， 我觉得也是跟他心态有关。 对， 他不有些事不放心里，你知道吧？ 已经挨不过去了，实在是太惨了。 来，咱俩这样啊，接下来时间看一条，这个刚才说的都是就孩子感觉都在听着爸爸妈妈在吵，在骂自己是吧？看一个回嘴的啊， 哦， 急脾气慢性子说，我这熊孩子又一边写作业一边玩，我当时那个愤怒，我这个各种愤怒。这时候熊孩子就说了，妈，你天天吼我，你上一句说完我都知道你下一句要说什么。然后我就说，熊孩子啊，我又不会，我你知道我还你还气我。 不是不是，这个熊孩子又接着说， 熊孩子接着说，我又不会改，你干嘛还说？ 然后熊孩子又继续说 啊，你说你是不是笨、然后我那时候就更愤怒抓狂了，给我来杯82年的冰水让我消消气，省得我一会儿把它给薅起来扔楼下。 为什么是82年 的？82年的拉菲吗？ 哎呦，好嘛，这是气蒙了呀。 对，就是这孩子已经会回嘴了。 对， 就更气人了， 更气人了。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跟您说新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旅游方面的最新消息。 好，接下来说一下全国新增9家5A级旅游景区，是哪5家呢？ 近日呢，京城 哪9家？这今天早上让这些熊孩子带的我，哎呀， 你也是5-9不分了，你知道吗？这个经全国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组织评定，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景区等9家景区呢，确定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那么此外呢，还有11家违规的4A级旅游景区是受到了摘牌处理。 哎，来先说一下，刚才高磊。那红瞳就差点读成红瞳啊，就因为那个戏曲嘛。 对， 立了红苏三，立了红瞳前，将身来 在。哎呀，大早上俩大青衣 啊！这个山西临汾市的红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景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斯哈图什镇旅游区，还有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月湖景区，江西省南昌市滕王阁旅游区，湖北省咸宁市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广东省惠州市惠州西湖旅游景区，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德天跨国瀑布景区， 大瀑布，哦，特别棒， 还有贵州省铜仁市梵净山旅游区， 梵净山旅游区，还有陕西省西安市城墙碑林历史文化景区。 嗯，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运河故道的这个沿线吧。11月9号到12号，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呢将在保利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观众呢可以通过现场登记方式免费领取门票入场，80多户国内外的参展商将在现场展卖各自的看家宝贝了啊。 嗯， 那么这次的主题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文化遗产。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愣神了吗？因为有一听众说，就是应该读红铜线。 红铜线， 它虽然那个字儿是个洞 洞， 但是应该都是红铜线吧？啊， 我就跟那马家铺、马家堡了是吧？ 啊，应该是啊。来看一下这个国外的方面啊，意大利遭到暴雨，威尼斯70%已经被水淹了。 哎呀，如果您最近打算去威尼斯旅行，可能会遇到一点不方便。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受狂风暴雨影响，水位呢近日涨到了近10年来的最高位，城市3/4沦为了找水国了。 哎，你去过威尼斯？ 我去过一次。 哎，你就我觉得特别美。我其实我特别想去那个城市、啊， 特别美，特别美，真的特别美。 哎，它为什么那么多水？就是因为它就建在一个水边上。 对，就是海边嘛，就是水边嘛。 啊，就建在。海上是这个意思， 对对，就是一个临海的城市嘛。 哦， 因为所以它里面是这个很多的叫千桥之城嘛，就里面全是桥。原来古代的时候，大家如果是交通出行，必须靠坐船。 他为什么要建在那儿呢？ 他那块 你看你白去了。 老师，你告诉我吧， 对不对？那么有那么多的陆地，为什么他要？ 帅老师，你说的，你说呢？ 他们是美人鱼变的。 呸！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继续和大家互动一下，看看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啊。 嗯，先进一段税务小贴士。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我们继续来为您介绍一般纳税人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的政策衔接问题。 一、关于转登记前后计税方法的衔接。纳税人转登记后，自转登记下期起，按季申报纳税人自下一季度开始，按月申报纳税人自下月开始，按照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转登记档期仍按照一般纳税人的有关规定计税。 二、关于转登记纳税人尚未申报抵扣或留抵进项税额的处理。转登记纳税人尚未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以及转登记日档期的期末留抵税额暂挂账处理，统一计入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科目中核算。 三、关于转登记纳税人增值税发票开具问题。纳税人在转登记后可以使用现有税控设备继续开具增值税发票。转登记纳税人除了可以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外，在转登记日前已作增值税专用发票票种核定的，还可以继续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四、需要注意的是，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后，如纳税人连续12个月或者4个季度的销售额超过500万元，则应按照规定再次登记为一般纳税人。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个，您在教孩子的过程当中都有经历过什么样子的事情或者故事啊？没想到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哈，那个桃说了，来来来来，那个我这我给你发一个， 那个让你们欢乐一下、啊。 怎么着？ 不写作业那都不是事儿、哦、啊。前天气得我不理他啊，他就说行，那从今天开始咱俩谁都别理谁，谁都别跟急谁，谁先说话谁小狗。哎，结果后来他看我真不说话了，就在旁边嘚吧。嗯，我妈妈最好了，我妈妈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妈妈，我妈妈最温柔，谁的妈妈也没有我妈妈好。这个夸呀，我心想，哼，你哄我我也不理你啊。结果人家悠悠的来了这么一句啊，哎，雷怎么也不批我呀，我这睁眼说了这么半天瞎话。 激将法36计都是、 哎、 这小姑娘， 这 还学兵法，她以后可以成大事啊。 我觉得这小姑娘真的是好家伙， 太厉害了。再来给我们看看啊，这个大雁的说，我们家闺女4岁半，嗯，我告诉你，写个数字都把我气得撅断了 N 支铅笔了，就差撕本了。后来她老公实在心疼她闺女啊，接手继续教，她写的舞永远是镜像式的。我都不明白什么叫镜像式的， 就是倒着写是吧？还是就是反着写？ 就是反着的是吧？ 哎，这个其实 六九不分， 不是，就是他有好多小孩，他们 就倒插笔 字，对，跟画画似的、哦。哎，你说到倒插笔，有一个妈妈就发过来一个， 怎么着？ 就说他们家那情况啊，跟那个刚才不是有一个交错的那个情况特别像啊。哎啊，对，桃儿说了，刚才那个焦虑的妈妈，我们家也跟她有同款的爸爸。哦哦，我家老公写字儿总是倒插笔， 你看 孩子现在在学书法，他一看见孩子练毛笔，还总忍不住想要自己秀一下本领， 这嘚瑟。 然后一出笔，儿子就发现他笔顺不对，就要去纠正他。所以在我们家，我从来不允许他辅导孩子写作业。有时候呢，他就在孩子身边，我在厨房，孩子有不会做的题就过来直接问我，不问他爸半句。哎呦，我觉得孩子的学习还是应该有一个人来辅导比较好，最好应该是两个人当中比较优秀的那位来辅导。 哎呀呀呀呀呀，夸得自己是无声之中啊、哎！ 那你们俩是不是还要参加个考试，选拔考试？ 来看看 Clear 说了，我闺女1年级。哦，好多今天都是一年级的 、啊、 对对，往往出问题就是在刚刚上学的时候、嗯、上个周末上数学课外班，嗯，在课前测错的比预想的要多、嗯、啊，回家之后的对话是这样的，嗯，我就说孩子，如果考试这个表现的话，你可就要调到普通班去了。哦，我闺女回脸就说啊、嗯、妈妈，我本来就是个普通人呢。哎呀，哎呦，我竟无言以对、哦、哎呦，告诉大家，其实最后一道题我也没做出来。一年级的课前测试题。 我想问一下，这个就必须说一下了、哦、一年级现在就分什么精英班普通班了吗？ 他可能是课外辅导班是分快班慢班。哦，有可能，但是正常的小学。 我觉得孩子的回答没有问题， 我就是个普通人，你干嘛非得我，对吧？ 我就孩子， 想当年我告诉你，我数学杠杠的，我从来没说过吧。哎哎哎，我曾经在3年级的时候代表我们东大桥小学去参加过华罗庚数学全国大赛， 你看看。所以从高磊身上就可以看出来，你分到优秀班有什么作用？他后来最后成什么样子了？ 我天， 对不对？你看数学根本不在那个班上啊！你现在就问他，来59多少？ 45。你别这么突然。 95。 95，59，45。 看啊，还有一位朋友，这个说了啊，这个逆风飞扬上了，同事去年发的朋友圈特逗啊，他女儿上1年级，开始是他辅导女儿写作业，嗯，只听到各种吼，他老公听不下去了，过来说别跟孩子吼， 就是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 就是 同事说那你来，结果孩子爹信心满满的去了，没一会儿就看见孩子爹给闺女直接跪下了。哎呦 妈，这动作太，这不能轻易做、啊、 直接给他跪下了。 求求你，你小祖宗，你饶了你爸爸是吗？然后呢 Juicy 就说了，我闺女在上学前班的时候，我老公为了教她算2+2等于几、哦、就问她，闺女，一个棒棒糖2块钱、嗯、我再给你买一个棒棒糖还是2块钱、嗯、加起来多少钱呢？哎，算出来我就给你买2个棒棒糖。哦，但是我闺女算不出来呀、哦、哎呀，本来棒棒糖平时呢是不让我闺女吃的、嗯、你知道吗？但是我闺女又特别想吃的一个东西，哎，结果逼到最后，你猜怎么着？ 好， 我闺女说：“爸爸，爸爸，我不吃棒棒糖了，我吃不了。”后来上学也是各种崩溃的陪写作业，再后来发现不用着急，因为没有最崩溃，只有更崩溃。 就是各位家长千万别焦虑啊！那个 Amanda 就说了，我家娃呀、啊、还没上学呢、嗯。我说一个让我焦虑的事吧， 是 就是吃饭。